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静下来了，岁月那么长，每天都有欢乐安静的时候。今天在我走进10点答录机这个直播间之前，我有一个朋友通过微信跟我说，说准则，你这些年一直坚持的审美有没有变过？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在想我有没有变过。我想了大概5秒钟，我说好的都没变。你看我们生命当中思绪里教养里所认知是好的东西，你一直都不会改变的。他说，他接着我这话茬说，对啊，我一直听广播，这个好习惯没变。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整个心特别的温暖，我不禁给他发了一个红包鼓励他继续听广播。城市有他活色生鲜的一面，也有他渐入佳境的一面。22:03:27，对于世界上每一个城市来说，也许不一定都进入安静的这样一个档位和频率，但是如果你心静的话，我谢谢你用一种非常舒适的心情心境走进10点答录机。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个节目名字叫做10点答录机，这个声音来自于Fresh Radio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知道有人认识我，我也很清楚这个城市，我们只是熟悉的陌生人，你从来没有见过我。但是你可以通过广播，一天2次听到我，这是多么神奇的缘分。我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会对我说，准则，当我想你的时候，也许我见不到你，我会打开收音机，打开手机的 APP，听你的声音，看你现在的样子，我好感动的，真的是特别感动。我们要的多吗？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真切的希望从2018年1月1日这个节目诞生到现在8月28日，这8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一起，你是快乐的，你的审美是一致的。你觉得10点答录机出现在深夜10点电台的时候，它的存在是有巨大的价值的。 OK， 谢谢所有经常的朋友 好男人、贝尔美丽、浪漫仙子、匿名的宝贝，这些都是十点答录机花椒的朋友。还有梦游梦游夜夜猫子、铁一样汉的汉子、飘在风飙、魅力天使、夜夜难寐、逍遥天蝎、老朋友，还有吃瓜队长。我刚刚看到吃瓜队长这位听友和网友，他在英国的伦敦，我不知道他的 ID 是不是在英国伦敦啊、哦？希望所有全世界的朋友在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间跟我来说一说一个还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刚刚在跟你说话之前的那个相遇。你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没有改变的审美观是什么？审美观很大的一个方面的情感汇聚啊，你对审美的要求、对色彩的理解、对情感生活的回味、对你现在自己的认知、你眼睛看到、你耳朵听到的、你身体感觉到的、整个人从物理到化学的反应，都会有一直不变的审美吧。如果你有，今天晚上来跟我说说，可以通过花椒搜索十点答录机，以文字的形式跟我聊天，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那个直播间跟我聊天啊。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以文字语音的形式跟我做情感的互动。总之今天晚上我很感动，就是因为有朋友每天都会见到，因为有了网络、有了社交媒体的软件，你可以清楚知道他的现在的心情。虽然不是那么直接的了解到他是否过得快乐和难过，但是从他的文字啊、图片啊、影像，你可以感觉到他。OK， 说到审美呢，我第一眼想到就是眼睛，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你看到我的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眼睛里有内容吗？会很空洞吗？会很疲乏吗？疲惫吗？你会都会可以看得到，对吗？眼睛不会说谎，嘴巴可以说谎，眼睛不会，眼神更不会骗人。真挚的眼神，虚伪的瞟过的时候，你会有直接的认识。趁着夜色尚好，所有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有请第一个在十点答录机竞演的歌手，好像一个综艺节目。因为最近看了很多综艺的节目，忽然觉得这句林俊杰的歌曲被很多的歌手翻唱的时候特别的动听，然后我又再次听了原唱的这首歌曲啊。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来自于林俊杰，爱笑的眼睛。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一直觉得对异性的审美不变的是可爱这个元素，他觉得可爱就有想要去了解他的这个冲动和欲望。是的，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淋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 只听着，我可能不知道你的名字或你的人生，但这个时候你最靠近我。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 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微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 回想这路走来的经过，下时间给了我什么？渐渐走远了，却忘了初衷是什么。陪我走过最美丽的风景，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地坚持我自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你还在吗？你慢慢找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味道了之后，你会特别依赖，对不对？比如说香水这个戒指，很多人喜欢一种味道，也许是这个人专属的一种香水的味道，他的身上的一种味道，你会坚持地认为你特别喜欢。喜欢有很多种啊，喜欢彼此的信赖是一种，依赖是一种。信赖就是信任和依赖。当你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场合的时候，你忽然闻到了一个让你觉得特别想要去了解的香水的味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开始。这些年你有没有几款你一直没有换过的香水的品牌和味道？我就有啊，比如说大地那个味道我就很喜欢，还有很多了，一两款都会留在你的橱窗当中，对吧？人生有很多不变的东西，那个不变的东西是情感的寄托，是你教养的累积，是你对世界观方法论的聪明之后做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审美。好多朋友会说，哎，你这人有审美吗？你穿这身简直太让我失望了。哎，我们有时候就会思考，反复的思考，他说这句话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的着装，我的气质，还是因为什么什么呢？审美有很多的层次。马维都先生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感觉，说审美有四种层次啊，说是初级的，叫做第一个层次，就老百姓的审美，它是比如说农村的大花布床单、流行音乐、广场舞、简单明晰，或者你看一部电影看得很清楚，导演啊想要表达东西你完全可以 get 到，这属于第一个级别，这个审美属于最广大的群众基础。我想告诉各位啊， 其实拥有了这第一层的最广大的审美基础之后，你就可以获得生命、生活、社会、自我价值的极高呈现。 So 第二级别是什么？属于含蓄。他说呢，唐诗宋词是最典型的代表，我们都小时候背过啊。我们需要慢慢体会它其中的美，而无法直接理解。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李白的送友人，谢谢小仙儿送我的礼物，谢谢，此地已为别，孤蓬万里征。说得很简单，彼此我们分手了，我就坐着船走掉了，听起来没什么，但诗歌的角度上讲的，这是一幅著名的流水对，上一句下一句对仗工整，意思前后相接，就叫做流水对。它的美很含蓄，是审美的第二层次。我想大多数的人如果留在第二层次的审美当中已经很棒了，含蓄的表达，而不是晦气很重，把所有的情绪都溢于言表，不对人不对事，非常讲道理，类似摆中间的审美级别。很多人如果 get 到之后，你的生活就会有变化的部分。就像我们听歌曲、选家具、装房子、选男女朋友、选你工作生活的城市、选你大学所要的专业、选你需要的一支简单的写字的笔、刷牙的牙刷，都是我们最最基本审美的表达。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觉。小 C 说孤蓬万里征，意境大气磅礴，但却略显孤寂。对啊，你想那个年代的唐诗宋词，那些诗人词人，每一个人都大把的精力，大把的时间游山玩水，大把的孤独时间去自己寂寥，所以才有那么多精彩的诗句啊。诗词大会也是很受欢迎的节目，对吧？审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我的领域的词汇。我的审美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我啊。就比如我说对鞋的审美，男人要对鞋很讲究，对吧？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疯狂的喜欢 sneaker， 我喜欢各种乔丹运动鞋，我也收集，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无法承载一双球鞋它的 price， 它的价值，我买不起，我也买不到。当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我就疯狂的收集 Jordan 的鞋子。可我现在又回归了简单，没有牌子没有标志的鞋是最好的。我一双鞋，同款的鞋，不同的配色，我有六双，而且很多。 So 这就是审美不变。我记得印象特别的深刻，在我年少的时候，我看哈林庾澄庆，我台湾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手啊，他穿了一身非常漂亮的粉色的西服，穿了一双绿色的 New Balance 的574的运动鞋，我觉得好漂亮啊。我也看到了周星驰先生穿了一身粉色的西装，底下穿了一双黑色的 Converse 匡威的运动鞋去参加颁奖典礼，我也觉得好酷。以前我喜欢白色的 T 恤、黑色的 T 恤，我现在喜欢各种亮颜色的 T 恤。你看，人的审美是的，是自我，但是会变化，对不对？我希望这个变化是进阶的，而不是退步的。小 C 说，男生买一双经典款 AJ 就够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观点。AJ One 啊。说了这么多，我希望你们多多说你们的审美，关于节目，关于十点打录机的审美，关于你们生活当中的审美。希望你们各抒己见啊。第二首歌会选择哪首歌呢？一个片花之后告诉你啊，稍等片刻，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一直没有掩盖我对郭顶音乐的喜欢，我也记得他送我的两张他手写的 CD。郭顶，你还好吗？阳光里的时光梯， 窗外透进的微光，照不进内心的墙， 还有走你的广场。你说靠在我肩膀，痛苦万有有力量，只是你好像逆转时光，离开这离开这重伤，心却被捆绑，我心等着你深陷的眼光。我们曾相信爱是琥珀，却被它割伤，连凝固在心上就开始飞翔。别再为了爱迷茫，自由坚强，像裙摆那蝴蝶开始飞翔。放开紧握的手掌，让它去吧，开始爱已走了样。 留在这个城市有多难多不容易，我想你比我还明白。谢谢我们的听友制作的十点大陆记的海报。 那种恐惧不敢讲，像害怕失去宝藏，疲惫的陌生绝望，是爱情还是欲望，藤蔓肆意的滋长，最后自己把离开这重伤。温暖的阳光把时光提供向某个远方，太认真把爱写成信仰，却被它割伤，谁又能不心疼就开始飞翔。飞翔， 飞吧， 别在黑暗的地方挣扎躲藏，爱不该是这样， 勇敢的爱 飞翔， 远远的飞吧。 爱过是你的力量，放开月亮是你心里的阳光， 愿你永远热泪盈眶， 属于你的等你绽放。 飞吧，别回头，往前走，飞吧。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 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相见，这个相见是通过各种的方式，心和心的相见，我们眼见到的相见，心里的想念，都是相见的方式。我都希望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会很安静，看到我不陌生，然后有好感，不会因为我不梳理我的头发，我今天有点倦容，会觉得哎呦这个节目的主人好不用心。 No， 这只是初级的用户，可走可留，但是留下来的朋友都 keep real， 我们都保持最大的真实。谢谢小 C 刚刚送我的礼物啊，何豆豆经常会碰到健身的欧巴，对不对？你很开心，也希望你开心快乐。刚刚的小 C 说了一些话，让我特别暖。作为一个在这个城市当中每天晚上深夜出现的男主播，谢谢你。小 C 说的是什么呢？我来看看啊，哎呀，我们的留言真的是很多，一晃而过。送了一个特权的话，在这里了。他说累的时候来这里小憩片刻，仿佛真的栖居于一片诗意当中，会解压很多。 It's my pleasure， 谢谢你。我也希望你把这个收听的感觉，收看的感觉，告诉给你身边那些审美一致的好朋友。三少说挺舒服的，谢谢三少，谢谢三少。三少很帅气的江湖名字，三少啊，张三丰啊，三少。三少还说这节目听着听着就很容易入睡，难道还有理疗的功能吗？哎呦我的天哪，我以前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我都听相声，把相声那个手机的那个 speaker 扬放器外放器放在我耳朵很近的地方，不影响到别人，大概有两个那个分贝的大小，就两个刻度的大小，听着就很容易入睡。哎，我的节目还有这样一个功能，不错不错。谢谢一滴狗毛分享了我的直播间，看到了板砖同学来到了这里。 OK， 小 C 说今往事一杯酒，不回头少怀旧，梦境便会轻盈很多。是啊，做到这个谈何容易，我们经常会在梦境里，在回忆当中回味人生。嗯，这就是直播最潇洒脱的一句话。哪句话呢？哪句话我没看到啊。 Anyway， 今天晚上我聊审美，刚刚说了球鞋啊，再说你刚才说了马未都先生的审美的级别的他的一个感觉，这不是一定准确，但是概括的还算比较客观哈。说了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来到了叫做矫情，接受的人就更少了。第三个层次审美矫情，你怎么感知矫情这个词呢？就是不是由内而外的释放你的心绪，还是有一点点的做作？ Anyway， 当代艺术都陷入这种状态，这是马未都先生说的，也有一些客观的呈现哈，比如毕加索先生，毕加索画作，你能欣赏得了吗？英国女王据说哈，英国女王说，我也实在看不出来她画的人的脸到底在哪边。如果你能读得懂矫情，我也希望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接受我的大引号的矫情。洒脱很重要，一个人如果做到洒脱，做到洒脱，在释放表达连接的时候，特别是跟陌生人或者有一面之缘的人连接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矫情很重要吗？如果很直接很冷漠很简单，生活就少了一点点那种润滑的感觉，仪式的感受。任何情感的勾连都是一样的，要有一点点的收放自如，加一点点矫情的表达，会觉得还挺有味道的，对吗？第四种级别厉害了，叫做病态的审美，这是审美的最高级别。当审美走到金字塔的塔尖的时候呢，只要进入病态这个层次，你就会觉得突然释放就会变成最普及的事情啊，很深的一层层次的审美观。我觉得审美观没有那么多的云山雾绕， 我只希望审美是忠于你自己，不会改变的。你认为它好，它就是好，不管所有人的反对、风言风语，任何事情、任何的情感，你都有自己的拿捏，就很美好。时间来到了，我看时间来到多少了？来到了22:30。一个片花给你们听听看之后呢，我要进入第三首歌的播放。你看第四首了吧？我觉得这个乐团非常的好听，我希望在夜晚你好好听的他这个乐团。这个乐团应该是在我国台湾的独立乐团。我一开始啊还读 Hush， 应该叫 Hush，H-U-S-H。这首歌呢，我想很多人也喜欢，叫做《第三人称》。《第三人称》这首歌一开始相当的漂亮，只是在副歌的部分有一点点对他的期待稍微有一点下降，但是仍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坚持你自己 To be a better man， 做更好的人。 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语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双眼，叠对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却这样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 你在孤独悲伤的日子里轻轻地念一念我的名字，并且说这世上有人在怀念我。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虽然不曾见到你，虽然不常见到你。 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 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眼蝶对叠， 希望这首歌如果一直是开始的那种浅浅的吟唱的感觉的话，会更加的打动人。当他把编曲丰满之后，和这个乐队台湾独立乐团会表达的东西会城市化了一点点，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但这是从此演唱旋律都是非常棒的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深夜一个人来听。谢谢你还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当中流连忘返，也谢谢不断进场的朋友，以你的审美选择来看来听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审美这个情趣是很有意思的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发现在一起相处的朋友甚至是恋人都很像。我们先说朋友，朋友一定要共同的审美观，对一件事情的评价能力，对一个事情的承载能力和驾驭能力，而且可以开得起玩笑，可以担得起责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要好好的珍惜。因为现在交朋友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基本都在一个轨迹里来回的循环 loop， 很少有机会跳脱出去接受一个新的圈子里的朋友。如果有机会跳脱，我希望你们好好的珍惜。如果没有机会，守住以前的好朋友，常常联络也是一个方式和方法。谢谢泪少关注了我，谢谢举个例子啊，谢谢你们跟我一样的审美来到夜晚的深夜电台。说到情感的关系，男女朋友恋人之间的审美就更加的自我了，对吗？ 这个世间的美好漂亮帅气英俊潇洒有很多自己的审美，小眼大眼双眼皮，鼻梁高鼻梁大，国字脸瓜子脸，长头发短头发，各种各样的审美会混杂其中。其实综上所述，最最简单的审美就是看着舒服。对，舒服很重要，跟一个人相处很舒服特别重要。舒服包括什么呢？简简单单的初级阶段舒服，哎呦我看到哪儿都顺，哎顺眼，哎呦这姑娘真顺，这小伙子真好，这就是最基本的顺舒服。到了之后相处呢，两个人呢有共同的节奏步调，审美一致，没有巨大的落差。比如说你看一部电影，你们两个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就比如说《盗梦空间》这部电影，盗梦空间不是盗梦坑间啊，确实是挺深的那坑，看了两遍有些还看明白啊。哎，两人看完电影之后呢，要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吧，两人说导演的意图，主人公表达的几集脑海当中的情绪，梦里的反应，会有 get 到的相同的点，这就惊人的很合拍。如果两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他说的话你完全没有听懂，他表达的东西你完全没有意会，不舒服，对不对？再到了更深一级的恋爱关系当中，你们结婚了，结婚之后，其实我看过一本书，没有看完，看了大概三分之一，讲的很简单的道理，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是什么呀？很简单，所有的心理专家都在说，女生都在哭诉，为什么男生不能像我爱他那样的爱我，男生就在哭诉他为什么老说我，老嫌我这嫌我那。归根结底两句话，男生获得的在恋爱关系当中是尊重 respect， 女人在恋爱关系当中获得的就是爱，发自内心的爱。如果这两点男性女性都做到的话，你们的婚姻你们的恋爱应该差不到哪里去。你们仔细想想，所有犯错所有正在纠结的朋友，是不是男生最需要的就是尊重被鼓励，女生就是被呵护被关怀，还有什么呢？试着改变一下自己，生活会变得不一样。哇，好，说得好，你们听进去了吗？关键是要听进去最重要啊。下一首歌给你们放什么歌呢？我看看啊。刚刚是一首男生唱的歌曲，来一首女生吧，送给那些曾经相爱曾经在一起守候在一起的人，现在也许两条平行线，是不是回头看看还想跟他在一起，然后又复合，复合之后强强联合还是强弱联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能适应彼此，舒服最重要。那当然一切都不能将就，不要将就，曾经就是曾经，守候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分开就是分开，不后悔不惧怕不悔恨，遇到新的恋情依然全情投入。张碧晨，曾经守候。 那时候天空青色灰蒙，而你向往湛蓝大地，我想我不能阻碍你的旅行，牵着手练习着失去，骗自己不再为你倾心，沉默却又你的眼睛。 生命当中那些无法言语的悸动，只有我们内心最清楚。管这个悸动还在你心里，还是已经离你远去。谢谢张碧晨，曾经守候。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小 C 跟我说，人漫长一生当中会经历很多次的心动。是啊，心动，但是心安的那个片刻就是下决心要守候某人的时候。我想问问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你的生命当中找到那个让你心安的人了吗？心安理得的去依赖他，依靠他，去爱他，去守护他，去挑他的毛病，而且永远不跟他分离，这是一种高级的情感归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花椒里的朋友说，花椒小辉说我要点歌，点歌要提前告诉我，小辉，你如果要点一首我没有准备的歌，我无法送给你，不能满足，这个情感就会那个连接少了一点点的情绪。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你要点播的歌送给谁，表达的情绪，当然这个歌曲要适合十点答录机的审美，不要太快的节奏。 OK， 谢谢你们。审美啊，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变好修为自己的。审美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改变，有时候也不应该同时出现的，比如说老在低谷，也不会老天上掉馅饼，也不会老在高处。人都会经历大把的事情才会变得不一样，就像我现在的头发有时候中分，有时候侧分啊，只要你开心就好，只要你觉得舒适就好。说了太多话，我觉得晚上的音乐的部分还是很有力道的。刚刚那首《永远时候》来自于乐感极好的张碧晨啊。其实下一首歌呢，张碧晨也翻唱过，但是我们在听原唱 Eason 陈奕迅唱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好听的音乐会发光，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有请 Eason 陈奕迅，《红玫瑰》，还有首《白玫瑰》。送玫瑰，你送给别人玫瑰过吗？你收到过玫瑰吗？它是带刺还是留香呢？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沉重，我独是用无恙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 手中却被深夜指缝又落空。 审美不知道有没有对你有所帮助，跟情感的，跟同事的，跟朋友的，对于自己的。十点打斗机这个节目呢，希望你来这里的时候，心情如果有一点点激动、焦躁不安，会在一个小时你离开的时候呢，会安静下来。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来到这里能够互相的交流，体会不同的人生境遇，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坚持自己的独立的审美，对生活有要求，对物质不有太多的要求，对于简单的道理能够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去了解，而不是用复杂的方式去获得，就很珍贵。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收看。最后一首歌送出莫艳玲的这首带走。你带走什么呢？把你想要带走的东西带走，第二天再回来带走新的东西。也希望你留下你跟我的交流，除了文字，还有见字如面的快乐。不要忘记 ，love is love， 还有尊重。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五洲同先生的夜歌，我是周准，明晚再见，拜拜。